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水自己。 Hey Lawrence, now I'm going to tell you one thing.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. Go for it and enjoy it. Hey Andy, I know what you're saying.Can I find my love? Oh, oh, oh, 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，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水自己。Oh, 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，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不然会加水自己。你别傻了，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，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，会加水自己。 没有啊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待于年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怀念怎不对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食在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的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地莫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食在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老远 寻友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琴声传来悠扬，奶茶的芬芳萦绕在毡房，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。 绿声的方向，雄鹰在翱翔，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。

亲热风波，我心沉醉过，怎堪与你泪眼看我。就算是我们爱错了时候，也别说不该爱我。 为你而背负的伤痛，我心甘情愿承受。 就算是我们爱错了时候，亲热风波，无心沉醉过，怎堪与你泪眼看我。就算是我们爱错了时候，也别说不该爱我。 为你而背负的伤痛， 我心甘情愿承受。